乔家在车上看见黑二，就觉得情况不对。两个人绷着神经走了大半路，黑二突然冒出了一句： 乔家，我怎么想都不对，你跟那个警察到底什么关系？ 一车人全愣了一下。黑狗在旁边看了乔家一眼，后者烦躁地咬着烟： 二少爷，这时候了，我不想跟你扯这些没影的破烂事儿。 少放屁，你明明就揍过那个警察，他怎么可能是你的人？如果你们早就认识了，那天晚上的事你是做给谁看的？ 警察也是人，是个人就难免做点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他不想被人知道他喜欢被男人上，你以为办这事儿能有多难？ 就凭你？ 哼，二少爷只是没琢磨过这种事儿，不等于我做不到。 乔家说完冷笑一声，靠在边上不吭声了。黑狗在这个时候突然开口： 停车。 车是紧急刹车停在路边的，乔家心里有点乱，但是面子上还是装着一点事儿都没有。黑狗让黑二和乔家都下车，腰里的枪直接就拔了出来，他冲着乔家比了比： 刚才黑二说的事儿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 这种时候竟然冒出这么一件事儿，所有人的神经都几乎扯得快断了。乔家皱眉看着指向自己的枪口： 我是无意中知道那个警察原来也好这口，那天在酒吧撞上了，想着他曾经找过黑狗哥的麻烦，就往他酒里下得了好料，然后架上了宾馆。后来的事儿，黑狗哥猜也猜到了。 这事儿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提过？ 乔家没吭声，他这个时候多说多错。黑狗看着他沉默心虚的样子，就知道自己之前推断的没错，他把枪往前抵了抵： 你留着这么一手，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将来有一天你调转枪口对付我们哥俩，只要一通电话就行了。乔家，你倒是挺会打算的啊！ 这种事儿在他们道上根本屡见不鲜，下头的人把老大的锅底端了，名正言顺的上位。难怪乔家会这么积极的搅和跟林大坤的这件事儿，原来都是为了以后铺路。黑狗自作聪明地想出了这么个解释，乔家皱了皱眉，没反驳，也没接话。黑二在旁边觉得黑狗这话听着好像有点问题，但是一时之间也想不通是哪里不太对。反正乔家这人肯定有问题，具体问题的症结在哪儿，凭他那个脑子，他还想不明白。就在几个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黑狗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，应该是林大坤他们已经到了。他稍微犹豫了一下，冲着乔家笑笑。他用枪顶着乔家的胸口： 你之前不是主动跟我要求要做这笔生意吗？我这次就成全你。一会儿你去给我收了林大坤的货，如果出了任何的纰漏，乔家，你们兄弟俩谁他妈也跑不了。 乔家心底一紧，只能点头。黑狗舍不得这笔这么占便宜的交易泡汤，但对乔家也起了杀心，所以索性把他丢出去背个黑锅，一会儿见到情况不对他就闪人。货到手了，乔家他绝对不会留，他的心思乔家看出来了。从停车这地方到交易地点并不长，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，他脑子里来回来去的转了好几个圈。 实在不行，一会儿趁着混乱的时候，干脆把黑狗给干掉。 曾经被郭林压下去的那股狠劲儿又冒了出来。乔家这个时候多少有点后悔，如果他当初坚持下手，这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破事儿。说到底，他不该那么容易相信一个警察的话，因为内心也抱存着那么几分侥幸，才冒险走这步棋。结果事实再一次在他面前证实了，好事在他乔家身上从来都不会来得这么容易，他不该这么想当然。这次绝对是他自找的。 黄静看到是乔家下车来交易的时候，反应是一愣，他戒备地看了看四周。 你老大呢？ 郭林并没有跟沈军和黄静交底乔家的身份，所以黄静一直以来也只知道他是黑狗身边的一个小弟，脑子不笨，做事挺干净利索。乔家知道黄静是警察，他刚才在车上也想过，实在不行的话就干脆跟警方摊牌，但是想到最后他还是不相信这帮警察的能力。如果出了纰漏他还好，乔简怎么办？眉头皱成褶子，到了这一步乔家也顾不上了，他语气不太客气地哼了一声。 货呢？ 黄静看了旁边的杜子平一眼，两个人各自绷紧了神经。 这次不是说好了你们老大亲自来交易，黑狗不露面，别想取货。 我们老大不会来了。操，我他妈的巴不得是他那个孙子王八蛋来交易。 在心底骂了一句，乔家一脸破罐子破摔的烦躁。 我是代替我们老大来拿货的。 但其实说着这些话，他也很清楚黄静他们不会把东西给他。就是因为知道他的耐性被磨得越来越差，现在他就好像是在耍猴戏给好几方人看一样，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目的，只有他乔家里外不是人的被夹在中间，连小命能不能保住都不知道。被逼得有点失去冷静，乔家眼看着黄静不肯松口，竟突然扯开嗓子开始嚷嚷。 黑狗哥， 这交易地点是片树林，人烟罕至，连只鸟都见不着。乔家突然这么一喊，把对面黄静和杜子平他们都吓了一跳。但是乔家现在已经不管不顾了，他喊完了就上瘾了，咧着一张有点扭曲的笑脸，他拼了命地抬高声音。 黑狗，你要听见没有？林哥说了，你不出现别想收获，你他妈到底出不出来？ 树林里乔家的声音荡着回音，黄静他们有点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情况变化。不远处的郭林和黑狗在车里不约而同地骂了一句： 乔 家， 你他妈真是个混蛋。 黑狗其实待着的地方离乔家和林大坤并不远，这片树林是特地选的，视野开阔，不容易围捕，真出了什么问题想跑路也还有些机会。他本来是打算让乔家去拿了货交回车上，他就把人当场解决掉。这地方荒郊野岭，乔家又不是什么良民，警方抓不到他的把柄，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他计划的挺好，就是没想到乔家被逼到无路可走了，竟然搞了这么一出。现在前头的人死命嚷嚷，他坐在车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，因为本来就不是跑来谈情散步的。自己的名字被这么喊，黑狗莫名的有点心慌，他拉开车门，恨不得一枪直接把乔家给崩了。带着黑二和其他人冲下车，黑狗在奔到乔家他们跟前之后，一脚把乔家踹倒在地上，枪顶着对方的太阳穴。 操你妈的，乔家，你呀是不是活腻了啊？ 拿不到货你不一样不会放过我。 应该说无论他今天做什么，基本上都难以全身而退了。既然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乔家完全不管头上被人用枪指着，他索性爬起来看着黑狗。 黑狗哥，人家林哥怎么说都带着诚意来的，你面也不露一个，是我也不肯给你货。 黑狗眼睛都恨红了，他冲旁边的黑二使了个眼色，乔家立刻被按住。黑二手紧紧扣着他的后肩膀，抓得他直冒冷汗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